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每天晚上9:30，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康乐。我们今天体坛夜话的上半段要聊聊足球方面的话题，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首先把天英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天英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天英，咱们首先来说说国安的事儿吧。本周大家最关注的是国安队这几个外援逐渐的就是官宣离开了球队，仿佛国安队是遭遇了一波外援的离职潮，那好聚好散，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未来，国安队想要争取好的成绩，也离不开优秀外援的一个加盟。你对未来好的外援来到球队当中有多大的信心呢？ 其实外援这个事儿啊，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在当你特别有钱的时候，外援这事儿呢，就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一个，就是不存在这种刮彩票了。你有钱，你知道世界上都有什么著名的球星，对吧？当年咱们有钱的时候，可着切尔西挖呀，这个中超俱乐部，可着切尔西挖人，可着这个大巴黎挖人，世界谁牛我挖谁，那些队伍的里面的人肯定都是好球员，没问题。但是当你钱不多的时候，这个引进外援其实等于是刮彩票，而且这个刮彩票的这个乐趣啊，其实我反倒觉得比这个直接买那些超级外援更有意思。因为在此之前啊，就是我跟好多经纪人聊嘛，聊这个故事什么的，听过好多好多这种段子，就是这些好的球员啊或不好的球员啊，为什么来啊，为什么走啊，还有好多人他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来之前特别好，来了之后呢你觉得踢不出来是吧，你觉得他发挥的不稳定，那都是为什么。我当时听了很多这些故事段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呢，未来呢，就是我们如果要引进外援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其实我们只要明白自己的风格特点是什么，那么我觉得对于国安来讲，其实引进什么样的外援，引进好外援并不难，对吧？比如说国安队的风格特点是什么？我们的风格特点就是脚下技术比较好，身体有所欠缺，对吧？我们需要在中后卫、后腰、前腰、中锋、中轴线当中有强力外援，有高中锋很重要，对吧？有一个好的前腰很重要。那么这几点当中，如果明确了，可着这些人去找，那我觉得国安其实找到好外援的成功率还是非常大的。 嗯，是，天英，你说的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情况，不只是这个难题是国安队的，未来中超很多球队想要在外援上边找到跟以前同样的是不太可能了，因为这个钱少了，你花什么样的钱就办多大的事儿，这是非常客观的一个现实。但是能否找到高性价比啊，这个让大家想到了最近表现非常出色的长春亚泰，好像他的这些外援也不是说特别的大牌，但是却很管用。天儿，你觉得像长春亚泰未来的那种外援，怎么以中超的各个俱乐部怎么去挖掘这种高性价比的外援呢？ 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怎么跟大家来讲的哈，就是这样。如果大家觉得长春亚泰的外援品质特别高，性价比非常高，那大家可以充分的相信，那么国安的外援也会性价比品质非常的高。对，就是因为就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哈，就是这种外援的这种渠道其实是非常的就是固定的，国内大概有几个这种比较大的，就跟我们都知道啊，这欧洲一说就有文德斯，是吧？然后这个欧洲一说有这个拉胖，就这几个哈大经纪人，你从他们手里头找外援都比较靠谱，只要钱够啊，这外援好说。然后在中国其实也是，就是你只要钱差不多，你要觉得长春亚泰的外援靠谱，那你放心，同样的外援国安也能挑，国安也能找得到，只要是队里有位置资金。咱们总归跟长春亚泰，咱不能说比人有钱，差 差不多吧，就人家能出钱买得了的，那咱咬咬牙也许也能出钱买得了，那我觉得这事儿就能谈。如果说我们拿长春亚泰作为对比的话，我认为没问题。 嗯，当然这个赛季随着像是重庆、河北还有青岛是连续的爆出了有些欠薪的这样的一些新闻的，肯定这个让大家觉得金元足球已经是100%走到了尽头。而对于外援来说呢，逐渐失去了这种前途的中超联赛不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了，这是外援方面我们都已经聊过了。而且据说一些年轻球员呢，是否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未来能够生发更多留洋的一种愿望，因为以前我们觉得中超给的钱多，国内球员不愿意去国外，有一部分就觉得了，我在国内已经挣了很多的钱了，为什么去国外的这个联赛当中去吃苦，挣的反而更少呢？但是现在在中超联赛有可能挣的就跟以前有很大的一个差距了，这一点上是否会倒逼一些优秀的年轻队员寻求这个留洋这样的一个选择？另外据说中国足协对于男足和女足未来好像都有这样的一种留洋的规划，天英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觉得这种情况大家可以横向对比一下，现在哈，这两天比较热门的这个杨晨的这个事儿，杨晨刚刚是叫德甲的这个超级球星嘛，传奇球星嘛，然后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杨晨当年，其实那个时代的杨晨出国是有一定背景的，就是当时在国安队的确踢的不是特别顺，然后到了欧洲之后呢，杨晨踢的这种比较好之后，到法甲到德甲之后踢的风生水起之后，的确那个时候的杨晨的收入肯定比国内高，他真的是实现了这种正向流动，这种高水平联赛挣更多的钱这种方向。然后现在的国内联赛其实还是存在一个问题，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自己都能看得好的年轻球员，那么这个球员他能力配得上出国去踢，配得上在海外的这种好的球队能哪怕是替补呢，他能配得上这个水平，那他一定是国内的顶尖的年轻人，而国内的顶尖的年轻人在国内能够拿到的这个薪水的上限，其实你折合成欧元还是大几十万上百万欧元，就这个欧元的水平，我们放眼今天的欧洲联赛，就是很多的欧洲的这些二级联赛，就是像就是五大联赛之下的这种联赛，其实很多主力队员还拿不到这个工资，也就是说我们的球员其实如果只看工资的话，他还是在国内窝着会更好，就是在国内不走挣得更多，你只要够出国的水平了，你如果不走，在国内这种情况之下有U23政策啊，有这种情况之下你还会挣得比原来更多，比出国更多，所以说我认为啊，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需要中国足协有更多的政策支持，就是送这个人出去，那么对他的俱乐部对他个人有别的方向的帮助跟支持，然后有更多的这种行政的手段的参与，才能促进这个球员能够走出去。如果光靠这种经济杠杆的这种流动，从现在的情况看，即便中超的钱低了钱少了，也比他们出去挣得多，所以说我还是说啊，就这个观点，就是说经济杠杆没有错，但是在中国球员这个阶段走出海外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有行政手段，有综合考虑，有综合布局，才能够帮助他们走出去，只靠钱这个东西是没法把他们给赶出去的，还是在国内挣得更多一点，挣得更简单一点。 当然天英了，咱们这边也不能是一厢情愿，比如说球员愿意了，足协愿意了，创造各种各样的条件也能够达到送球员到海外踢球，但是一旦这个说实话踢上半个月两个月的，如果达不到那个水平，也无法在那个比如说欧洲啊，咱不说顶级俱乐部了，就是稍微五大联赛啊，甚至不是五大联赛的一些俱乐部有可能也立足不了，是不是球员的这个实力是更加重要的事儿？那你觉得现在国内这球员，我们就说这个男足这方面吧，有多少真正的给送到海外去，在这个俱乐部当中能够像吴磊这样的立足的，你觉得还会有很多吗？ 我认为几乎就没有，而且甚至可以说未来一两年之内也不会有。就是吴磊这种队员哈，真的他是十几岁的时候就是天才球员，大家就知道他那个时候吴磊一定是中国足球的领军人物，毋庸置疑的。然后就像吴磊之前的这些队员，包括大家可以看看哈，杨晨啊、范志毅啊、谢辉啊、孙继海啊，这些队员本身在亚洲地区 他就是亚洲顶级。当时你说亚洲顶级中后卫，你数咱不说数五个人了，你数十个人应该会数到范志毅，对吧？你亚洲顶级的边后卫，你数五个人会数到孙继海。亚洲的这个顶级的前锋，当时那个时代嘛，你数十个人能数到杨晨。现在同样的位置，我认为在亚洲范围之内数二十个人数不到中国队员，或者很难数到中国队员，不算吴磊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进十二强赛都磕磕绊绊的，你想十二强剩下的十一个队当中得有多少好的运动员会排在我们的前头。所以我认为从实力上讲，中国队现在，中国足球现在都没有能够只凭自己的这个硬功夫硬本事在海外走得出去立得住的，我们还是得依靠很多的海外中资俱乐部，一是海外中资俱乐部，然后他们能够主动的接收中国运动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还是要依靠这种国家的这种政策支持，比如说通过体育部门的这种协调能够送一些队员出去。特别是要杜绝一种，在此之前其实很多队员出国是为了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是为了出去涮涮水，涮涮水之后回来就能用这种什么更好的 U23 什么叫什么，当时叫做留洋的 U23 的这种好的名声啊，回来再挣大钱，其实只是为了出国涮水挣大钱这么一个模式。这个在那个阶段其实大家很多人是心知肚明的，就是只是为了在回来之后抬高的价格嘛，并不是他足够优秀到出去。中国队员想出去我觉得还是非常难。 嗯，还是不容易的，天影是吧？确实是所谓的出口转内销，出去了然后贴个牌儿回来了，一下子身价就倍增。可能确实之前有好多球员是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啊，如果这样态度的话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这个水平上的提升。当然这边还有朋友想让天英再给我们说说女足这边的事儿啊。中国女足在奥运会上惨败当然对于这个未来帅位的一个情况，这些天很多人也在不断的讨论这个事儿，也看到了前两天根据多家媒体的消息，女超球队上海农商银行的主教练水庆霞指导将会成为中国女足的这个新任主帅。但是呢，我也看到了由媒体联系到水庆霞本人，水庆霞本人表示说自己这一次是临时率领女足的奥运组合队参加2021的马上要开始的这个陕西全运会，而非接替贾秀全的中国女足的帅位一职。这是当事人的一个表述。想问问天英，你觉得这个中国女足的这个主教练的人选未来是不是水庆霞指导将会是一个最大的可能的这个接任者呢？ 中国女足的问题其实真的是挺麻烦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说原来中国女足本质来讲，我觉得大家对中国女足应该有一个很明确的认识，就是我们不是世界强队了，我们真的离世界强队已经比较远了。每次说起来大家都在说铿锵玫瑰，但这个铿锵距离我们太远了。然后我们现在的实力跟我们现在的表现其实差距不是特别大。然后在看到了贾秀全指导的这种情况之后，我们也看到其实咱们说白了哈，很多教练带女足，男教练特别是男的可以打职业队的，带职业队的，带男足中超俱乐部队的教练去带女足，其实我认为这个是对女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一个优势。因为就像你能够带中超俱乐部的男足，那至少证明你的实力在中国在土帅当中了。因为大部分俱乐部可能都是洋帅，对吧？在土帅当中，那你至少是中国前八前十的水平。那么这种队员这种教练来带这个女足，其实对女足是有帮助的。因为男足的竞争性，男足的这种激烈性，男足啊跟国际上的这种前瞻性啊，跟国际上的这种接轨性会更高，能够带给女足的帮助就会更大。在我看来，就是女足其实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讲一些要针对女足的特殊性啊什么的，其实大家现在反过来看，大家看现在的奥运会，看现在的女足世界杯，看这种情况，你看看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你觉得女足比赛跟男足比赛有差别吗？我认为在方向上面趋势上面毫无差别，全是踢得越来越快，对抗越来越强，攻防速度越来越激烈，女足踢的就是越来越像男足，你越像男足踢得越好。所以说我认为啊，就是未来的我个人希望哈，中国女足的主教练未来依然能够是有男的在中超有执教经验的，在中超取得过成绩的教练能够来带女足。但是客观的说，他在中超这个教练在中超带一支中超的球队，即便是中下游球队 一年几百万肯定是有的，但是如果他来带女足，足协给他发的工资肯定远远低于这个薪酬，什么才能让人家愿意来接这个工作？其实还是有很大难度的。对于女足来讲，现在我认为最缺乏的不是钱，女足可能缺大钱哈，但我觉得就是一些细节的钱女足不缺，但女足缺的是人才，队员的人才，教练的人才，女足专业性的这种体系上的人才，女足现在缺高水平人才带领这个球队。 嗯，而且，女足这个队员，顶尖队员太少了，还是啊，就是练女足的孩子也是越来越少，所以整体的选材就这么多人，啊，能选出来的就是这些水平的队员啊，这是一个我认为最根本的一个，还是女足这个队员踢球太少。同样，中国男足。对比其他的比如说我们近邻韩国日本来讲，这个踢球的精英的这样的一个选材面也是非常窄的，还是踢球的人太少了啊。当然我是觉得教练来讲，既然接了这一摊事儿，那就必须要负责到底啊。既然咱不管之前他干过什么，在哪个俱乐部男足啊干过什么，拿多少钱，但是我觉得既然决定了这个接这摊子女足的这个教练，而且中国女足的这个教练确实也不好干啊。在奥运会当中，大家想一想，三大球男子这一回都没进去，也就靠女子三个球队，女排这回也没打好，女足这回惨败，好像只有女篮相对来说好那么一丁点儿啊，所以这个压力还是挺大的。相信未来中国足协会有一个比较公平比较好的这样的一种选择。当然天英，我们还有好多朋友想让你再给我们聊聊中国男足最近的这个集训，你应该也是观察到了，这一次集训你觉得李铁指导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变化吗？或者说在未来的这样的他人员的选拔的过程当中，你认为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倾向性吗？ 我认为现在的情况看啊，就是中国的国足这一次的集训，我认为方向应该跟之前是不一样的。因为之前的方向，我们在打40进12的时候啊，四十强赛的时候，其实我们面对的对手客观说都不如我们，都是或者说吧，战役都不如我们，想比赛的欲望都不如我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把这种进攻型的队员啊，基本上招的非常多。但是现在的情况看，这一次国家队的征招啊，其实是更加的均衡，就是更加的平衡。很多队员的这种表现，就是很多队员的从名单上面看，我觉得至少他是表现出是为了这种十二强赛的这种备战啊而进行的准备。而且我认为有一些情况，就是说你看到这回的十二强赛的名单，我认为在怎么来讲呢？就是说在进攻上面的考虑，进攻上面的组合的考虑，更加的依赖现在的这个规划球员，就是还是希望能够让规划球员在进攻当中解决这样的问题，然后在防守当中，现在在不断的在国内找这种中后场的更好的这种防守的组合，来把中后场的组合由本土队员来进行稳固。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十二强赛的一个非常大的思路，就是把进攻交给规划，中国剩下的其他队员把大门守好，因为我们这次面对的这个对手，应该说跟之前明显不一样啊，很多对手的实力可能会非常强于我们，对于我们来讲就是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尽管说看上去这一次的就是说都是老面孔，没有什么特别新的面孔，但是在实际的这个应用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像这种怎么讲，这种防守队员的意义，防守队员特别中后场防守队员的组合跟之前会有很大的改变。因为在十二强在四强赛的过程当中，中国队暴露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防守问题，进攻我认为变化不就是问题不是特别大。面对四十强赛的对手，我们的防守姑且能出现那么多的问题，面对十二强赛会有很大的一个麻烦。所以这一次的集训，我认为重点肯定会是在改善防守、加强防守体系上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一次集训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的，天英，咱们再来聊聊国际足球部分啊。国际足球部分，天英，大家都很关注的就是什么时候梅西能够这个出场啊，然后他与这个几大球星之间的关系到底能不能相处好啊。经过这几天的观察，你最新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天英 啊，我觉得真是梅西，我最近也写了好多关于梅西有关的东西哈， 就是梅西有时候不走吧，大家会觉得慢慢的觉得，哎呀，梅西不过如此嘛，是吧？大家会觉得梅西啊、巴萨不行了，梅西也不行了，梅西不行了，巴萨不行了，好像觉得，我觉得这段时间这个梅西在巴萨待的呀，这个状态啊，感觉有点下来了。当梅西一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天哪，这个太厉害了，这个世界转播啊，当天啊超10亿次的这个视频播放量，然后大量的球衣的购买，然后引起了这个巨大的关注，而且梅西的这个肖像权费超过了工资费，大家突然一下第一次清晰的看到了，我觉得第一次看到了梅西这个球王的一个全貌，看到了梅西竞技之外的这个综合价值所在。我觉得为当今天下足球第一人，我觉得毫不夸张，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梅西什么时候可以出场？现在的大巴黎的比赛啊，开始前两场比赛大巴黎都赢了，但是呢，大巴黎的问题就是每场比赛都能进球，每场比赛都能丢球。大巴黎现在的情况应该并不是特别的稳定，就是从梅西现在的情况看哈，梅西之前的训练不是特别系统，我个人感觉梅西的近期比赛短期之内出场的可能性不大。尽管所有的对手，哪怕是这一次，我记得今天晚上吧，梅西大巴黎会踢这个布雷斯特，赛前布雷斯特的主教练也说，就是客队都希望能够这场比赛看到梅西，有梅西在这场比赛就是世界转播收视率暴增的一场比赛。但是我认为啊，短时间之内梅西不会轻易出场，因为第一，大巴黎现在的队员状态还可以；第二，梅西需要更好的适应球队，更好的恢复身体。梅西是个宝藏，梅西是需要开门红的，梅西是需要开门持续红的，不能让梅西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之下就出场。所以我认为啊，第一，短时间之内梅西不会出场；第二，我认为梅西的出场一定会是大巴黎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而且从梅西的出场开始，大巴黎意味着已经开始提速了。梅西的出场应该是有这么大的一个标志性。 我同意你的观点，田英，梅西的出场绝对不可能很草率啊，很轻易的就出场，因为他是一个最大的角儿，相当于在这个观众看戏看了很长时间，会一直期待那个最重要的角儿出现那一瞬间，然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全场爆棚了那种感觉。所以说这个角儿他的状态一定得是非常好的时候，然后最好那场比赛他得进球，而且得有高光的时刻，这样才能够满足所有看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和心理，而且也会帮助球队在商业化上达到一个最大值啊。所以我同意田英你的这个分析，就是梅西他这个出场不像我们球迷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是说啊，他来了这个身体可以了，上来就是练一练呗，肯定不是这么回事儿。而且他跟他的队友之间的这个配合什么的，是不是也会经过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啊？因为梅西之前在巴萨跟他的队友，巴萨的队友踢球是一个风格啊，跟其他队的队友，天宇，你觉得在巴萨踢时间长了，这个运动员他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思维惯性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惯性的习惯啊？ 对，梅西的所在的巴塞罗那，大家都知道哈，天下独一无二的特有的足球风格，而且像很多人学他一样，很多球队学巴萨的风格是学不到位的，因为巴萨的风格，这个踢踏卡这个风格是骨子里的、血液里的，人家从7、8岁开始踢就这么踢，天生就会踢。所以说，梅西也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对于他来讲，巴萨的风格，那闭着眼睛就能够踢，我觉得比上街买根冰棍这事儿还要再简单。但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比如到了法甲，到了大巴黎，那我认为在战术上面没有问题，大巴黎会一定给梅西一个他喜欢的位置，但是到了真正到了场上的时候，我觉得梅西风格会很不一样。因为这一次跟梅西在搭档的时候，无论是内马尔，那没有问题，跟梅西很熟，但是像姆巴佩这样的队员应该跟梅西从来没有配合过，而且在风格打法上两个人都是这种主打风格，因此我觉得会有一定的磨合。梅西在巴萨的时候，无论何时何地何场比赛何年何月何个教练，梅西一定是当家的球星 No.1 第一大主力战术核心。到大巴黎，我认为姆巴佩在很大程度上会跟梅西形成这种竞争，会在让梅西在战术上的价值，在梅西在战术上的这种作用会被分散，所以梅西也是需要在新的这种体系环境之下来学习来变化的。所以说梅西不会一下就表现出在巴萨那么的娴熟，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忘记一点，从联赛质量上面讲，大巴黎本身就冠绝法甲， 见谁灭谁，再加上梅西，再加上法甲本身的质量比西甲就差一点，因此以梅西的实力，我认为啊，即便梅西在联赛的磨合上存在问题，但磨合有问题的梅西首场比赛进两个球还是有把握的。 嗯，是，这也让我想起了当年皇马在银河战舰时期，齐达内是后去的，这个皇马当时齐达内穿的是五号，先去的飞哥穿的是十号，天鹰你还记得吧？按照实力来讲，其实齐达内穿十号我觉得是毋庸置疑是十号，但是没有办法，大家都是这个，你说你比他强多少吧也不一定，说这个名声上那会儿是齐名，但是齐达内在这个个人地位上肯定要是高于飞哥的，但是我指的是这个更衣室，你的左膀右臂这些队友们兄弟们你都得去摆平，要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心理上微妙的平衡。另外就是在更衣室当中谁是大王谁是小王啊，大小王这个，或者你就压根儿去不去这个计较这样的所谓的排位啊也行。我觉得给梅西一个建议的就是迅速融入更衣室当中，先别分什么自己是大王还是小王啊，最好先用这个竞技状态去征服他所有的队友，也征服所有的球迷，有助于他未来在大巴黎更好的一个表现。好的，我们今天体坛夜话非常高兴在上半段邀请到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聊了很多国内足球，还点评了梅西相关的事儿。感谢天英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回再聊，也希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继续收听体坛夜话，下半段我们要聊聊篮球方面。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我特别喜欢每次壶和壶碰撞的那个声音，我觉得能直击我的心灵。现在有了年轻的队员，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去奋斗，我也相信他们为梦想流的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 大家好，我是蔡徐坤。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进行，共产生男女500米、1000米、1500米以及男子5000米接力、女子3000米接力和混合团体接力，九枚金牌。2022，让我们一起在惊心动魄的比赛中为拼搏呐喊，为梦想。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明天北京雨水将彻底退场，天气会逐渐的放晴，最高气温将会重返30度，但是后天阵雨将会返场北京，大部分地区阴有雷阵雨，大家要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到夜间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平原地区最低温度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温度30度。明天晨练的气象指数是1，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合穿薄短袖类的服装。另外，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偏强，外出要做好防护。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校园懵懂翱翔月，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每天晚上9:30，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体坛夜话的下半段，我是康乐。下半段咱们来聊一聊篮球部分，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欢迎宋翔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宋翔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首先想问宋翔一个问题啊，大家都非常关注新赛季的 CBA 这个赛程到底什么时候能定啊？到底是赛会制还是主客场制？你那边有没有最新的一个消息？ 目前来看呢，其实大概率的会是一个赛会制的一个状态，因为呢，受到一些实际情况的影响，主客场制呢，虽然是绝大多数 CBA 球队的一个希望，但是呢。现实条件呢，可能还是要赛会制，并且呢，现在的一些城市啊，其实也是有意的去承办 CBA 新赛季的比赛。据我了解呢，CBA 联盟呢，其实也跟一些城市呢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比如说佛山啊，比如说诸暨，在上个赛季的时候，诸暨是承办了 CBA 赛会制的比赛，实际上。他们呢还是想继续的，如果新的赛季是赛会制的比赛的话，其实诸暨呢还是想继续的去承办。目前来看呢，大概的情况是这样，但是呢最后呢，因为现在各个球队呢还是处于一个等待的状态，因为呢他们也不知道啊到底新的赛季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赛制的情况。而且据我了解呢，在今天的时候应该是中国篮协先是召开了一个女篮的一个相关的会议。中国篮协呢其实也是在征求大家意见啊，看看是不是先是在女篮的这个联赛当中采用了赛会制，并且呢这个全华班。当然呢这两个主要的问题，一个是什么样的赛制啊，是否是恢复主客场还是继续的赛会制？那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是否全华班还是有外援？因为呢，到目前为止啊，各个的球队还是那句话，也在等待相关的确定的消息。但是呢，为了这个做更多的准备，有些球队啊，他们也是在积极的联系一些外援。比如说之前的山西队，他们呢也是希望上个赛季效力球队的弗兰克林能够尽快的回归。再像是一些球队呢，比如说他们也在联系一些外援，虽然这些外援目前呢可能在一些其他国家的联赛当中效力啊，比如说莫泰尤纳斯他呢已经跟法甲的球队呢签订了合同，一年的合同。但是呢在这个合同当中啊有一些条款，就是如果 CBA 在赛季中途的时候啊给出莫泰尤纳斯一个不错的合同啊，他也愿意来到 CBA 去打球，那么他可以提前跳出与法甲的这个一年的合同，可以随时的回到 CBA。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一些球队其实也是在做好有外援开启新赛季的一个准备。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球队呢都在等官方的一些消息，一些明确的消息。我也跟一些球队的管理层在沟通，他们也说呢，其实他们也很苦恼，因为呢，他们也不知道新的赛季到底怎么办。是现在就联系外援，还是说已经确定全华班？因为这个呢，确实对于一些球队的影响比较大。有些球队呢，其实。在上个赛季的时候表现得很好，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 有这种外援的优势啊，比如说上赛季的四川队，四川队重返了季后赛，但是很大部分原因是他们拥有这个外援，并且他们在外援的使用次数上可以有比其他球队更多的一个选择，所以这样的情况呢，也促使像这样的球队，他们能够有一些发生一些质的改变，但是。如果没有外援，那他们的状态和他们的一些目标包括球队的一些人员的位置的一个选定，其实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呢，这个时间呢还是很紧张的，因为虽然说我们知道新的赛季初定在十月的中下旬开启，但是呢，这个最近的两个月期间，你还有全运会的比赛。所以对于一些球队而言呢，你首先你要是先把全运会的相关的这个比赛任务完成好，之后呢还要马上去开启这个新的赛季的准备，所以各个方面应该是一个接踵而至，时间非常紧凑跟迫切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新的赛季到底采用什么样的赛制，以及是否全华班这些呢现在都是一个问号对于球队而言呢，他们也是很烦恼或者很担忧，毕竟呢，确实这个整个的你现在很多东西都是一个未知的状态，对于他们而言，在准备上应该说是很不利的，所以现在这个状态呢就是如此。 当然大家也非常关注的是北京首钢男篮还有北控男篮这两支球队最近有没有什么样一些新的变化，宋翔啊？ 先说北京首钢队呢，其实。他们呢应该说在这个休赛期的时候变化不大我们一看到这个休赛期呢像是其他的一些球队确实有一些比较重磅的引援，比如说上海队，他们的整个的人员的储备以及这个交易包括租借，其实动静都非常大，但是相对而言呢，北城队在这个休赛期相对的平静。他们主要是完成了几个事情。那第一个事情呢，就是他们完成了一些球员的续约这些球员呢很重要比如说王霄辉、张开仁跟范子铭这三个球员呢都是今年合同到期他们也是呢跟球队呢在这个休赛期的时候完成了续约。范子铭不言而喻，他的这种在内线的这种表现以及他的这种年龄潜力都是我们这支球队未来的内线的一个重要的倚仗的一个球员。他跟北京首钢队呢续约的是一个两年的合同。他之前的新秀合同到期从 A 类合同转为 B 类合同应该说签的是两年。王霄辉跟张才仁呢续约呢其实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球员都是从北京青年队逐步打上来，并且呢在北京首钢队效力了很长的时间。他们对这支球队有很深的感情，并且呢在这支球队当中也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像是王霄辉这样的球员其实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是非常的重要的。虽然我们看到其实当王霄辉的伤病跟年龄逐渐增大或者变多的时候，其实他的状态是会下降，但即便如此，王霄辉，他的防守，他的外线的三分球，其实对于北京首钢队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王霄辉在这球队当中，他的职业精神，他在防守当中投入的这种努力，其实会产生很多的这种无形的影响，他会让这支球队的整个的凝聚力，整个的一个气质发生很多的这种变化。所以王霄辉这样的球员对于北京首钢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包括张才仁，其实张才仁呢他也是在逐渐的向着三 D 球员的这种方向去发展。所以两个球员的续约应该说包括之前的范子铭三个球员在这个休赛期的续约可以说是给北京首钢队包括北京球迷吃了一个定心丸，就是我们的阵容尽量保持完整我们的主要的球员都能够继续长期的在这支球队效力，这个我觉得是球队在今夏天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那另外一个变化，一个算是一个变化吧，就是我们在今天的选秀当中啊，有一些选择，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在上个赛季的这个选秀当中，北京守恒队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动作，但是今年的时候，北京守恒队他们希望能够通过选秀这样的方式来增强队伍的一些新鲜的血液，能够提升一下这个球队的天赋。我们知道，在今年的选秀大会的时候之前，北京守恒队跟天津队进行了一个就选秀签位的一个交易，他们送出了李佳毅得到了天津队的五号签，并且呢北京守恒队在五号签上选择了后卫栾立成。这名球员呢是宁波大学的一个非常天赋非常好的一个球员。我也是跟他的这个大学的教练都聊过。这名球员呢其实应该说也是一个有天赋，同时呢防守还算不错的一个球员，并且其实他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他如果认定的一个事情的话，或者说这个对一个事情真正的就是投入非常的多的这种专注力跟这种心血的时候，其实他会有一个很好的表现。而且栾立成在CUBA 的表现当中其实也曾经斩获高分，并且在关键的硬仗当中能够有很出色的表现。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从现在来看具备这种打硬仗或者说具备这方面特质的球员。当然说他还很年轻，他还有很多的这种可塑性，很多的可能性去完成。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北京守恒队在今年的选秀大会上其实他们还是有一些想法的，还是有一些针对性的补强的。但是你也知道这个一个球员的成长他是需要很多年，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很多的这种变化，有很多的影响因素来促使或者说改变这个球员是否能够最后发展成为他当初预期的样子。栾立成我们可以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否能够真正的达到我们对他之后的一个期待，我们可能还要看后边的去发展。但是就目前来看至少从一些球队的球员对他的评价来看呢，其实还是初步比较认可的。像是之前翟耀川也说栾立成的身体天赋比较好，在来到球队之后呢，其实去展现了他这种年轻朝气，并且呢能够带来活力。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守恒队是一个应该说年龄偏大的球队，而且呢他的这种有些老龄化的一个趋势，我们需要有一些年轻球员去补充进来，包括栾立成，包括在上个赛季升入一队的杨阿丽，这些球员其实我们会觉得有天赋，但是得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给他们磨练，让他们成长。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北京守恒队迫切需要做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在上个赛季包括之前有一些球队其实他们的成长令我们感到印象深刻比如说浙江成都银行队，他们的这种虽然很年轻，但是他们的这种朝气，他们的冲击力，他们的整个的战斗力非同一般。而浙江队他们也冲到了常规赛前三的一个高度。其实这样的一个成绩，这样的表现其实会给其他球队更多的一个示范作用。因为浙江队是一个非常重视青训的一支球队，他们的这些球员包括吴前、朱旭航等等包括这些刘泽一，其实这些球员他们都是通过这个青训来一步步走上来的，当然不包括朱旭航其实是一步步走上来的。这些球队呢这些球员他们是从青年队一起磨合到成年队，所以他们的化学反应、他们的凝聚力、他们的整体的配合其实是非常的好的。那这样的球队虽然很年轻，但是他们有足够的冲击力，他们有足够的防守的强度，有足够的体力，其实这个对于一支球队的长期的发展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循环，也是其实是很多这些球队希望达到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北京守恒队应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或者说得到一些 好的经验。我觉得就是临床队其实也意识到自己球队整个球队年龄偏大的一个问题，他们也希望能够在新的赛季会给一些年轻的球员更多的这种盾的机会展示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必须。但是相对而言，这个休赛期的时候，临床队他们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平静的一个状态。主要原因呢，其实呢还是两方面。那第一方面呢，在于我们知道薪金空间非常有限。自由球员市场上有一些大鱼，或者说有一些不错的球员，也是我们比如说位置上需要的球员，但是因为薪金空间有限，所以你能够操作的去空间或者说这种方式呢也很少。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会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无论是交易还是引援的一个最后的结果。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其实阵容通过这两个赛季的补强，其实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上个赛季窗口期的一个前八一队的球员的一个增加，还是说上个赛季开始之前我们在内线上的一个引援，你可以看到整个的临床队无论是从后卫、锋线以及内线三个主要位置的球员的储备的程度应该说还是比较充沛的。现在就看你怎么去让这些资源更多的去更为优化的一个组合。因为我们知道亚尼斯已经从希腊返回了中国，已经是正在隔离。这个在下周的时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会归队。那留给亚尼斯的夏训时间应该说是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因为亚尼斯在上个赛季的时候是赛季中途的时候回归临床队。但是呢他需要时间去更多的打磨这支球队。所以这个的休赛期，我觉得对于亚尼斯、对于北京狮王队以及包括李慕豪、范子铭等等这些球员而言，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需要有一个相对而言完整的时间去更进一步的磨合，更进一步的去产生化学反应，或者说更加完善亚尼斯的这个整个的体系。所以呢整个休赛期北京狮王队比较平静。北空队呢其实同样的如此。其实他们呢一方面更多的是从青年队去调上一些年轻的后卫，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比如说之前也介绍过签了前八一队的这个球员，后卫球员王俊杰。实际上这个呢是他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变化。当然说北空队比如说王子睿离开，这个可能也是大家知道的一个事情。所以整个的一个变化呢也不算很大，但是呢应该说还是按照一个比较稳定稳中向前的一个方向发展。因为确实到目前为止距离新赛季的注册截止日期呢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应该说很快各个球队的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完整的一个状态一个名单也就会出炉了。 大家很多人也关注到林书豪的情况啊，宋翔，林书豪，他现在的状态，看到他发了个人的社交媒体，感觉是这个新冠的病情是越来越往好转的这个方向，能不能也介绍一下？ 对，其实呢，我记得在之前咱们也提到过，就是林书豪在之前就是很久以前，也就是几个月之前，确实是跟北京城队达成了一个新赛季的签约的一个协议。在当时的状态呢是现在赛季有望恢复主客场是有外援的一个状态，所以北京狮王队他们在当时给新赛季制定的一个比赛的策略，或者说在建队的一个方式上，他们更多的是以一个这个外援为主要的一个团队，或者说一个主要的一个力量的一个这么一个思路。所以当时呢他们当时希望的是引入三个外援并且呢林书豪在这个外援的一个团队当中呢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袖的角色。这个是他们当时的一个想法，或者说当时为了备战新的赛季的一个思路。但是呢后来呢伴随着一些客观原因的一些这种发生。所以呢新的赛季很有可能是继续赛会制。那有没有外援呢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呢林书豪这次的返回呢其实有两个重要的事情。一个方面呢是他会先与北京狮王队进行会合。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有一些商业的合同、商业的活动要参加，这是他的两方面的一个重要事情。但是呢，很不幸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感染了新冠的一个病毒。但是不幸中的万幸是，舒豪呢，他的这个病症属于轻症，并且呢，这几天呢，他也说啊，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症状啊，已经基本的消失了，所以他呢，也觉得自己呢，很快就能够啊，这个回归球场。其实这个呢，是对于所有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消息。舒豪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他呢，在近期其实他也跟自己的赞助品牌，其实设计了一个一个 T 恤，就是为了对我们的医务工作者给予致敬的一个这么一个 T 恤。其实你可以看到舒豪他很多的正能量的一个传递，并且呢，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人。我觉得舒豪除了在球场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球员之外，他在场下、他的场外很多的这种正能量的传递、爱心的传递，我觉得是非常令人感动的。我觉得舒豪，我们也特别希望舒豪能够尽快的去恢复身体的健康返回球场。 确实，林书豪之前也是没少捐款，在做慈善方面是非常大方的一位球员。我们也期待着书豪能够尽早恢复健康，也是恢复到曾经的那种在赛场上的魅力，继续在未来给我们在赛场上带来更多的一个惊喜吧。当然还有朋友很关注的是年轻球员曾凡博的事儿，宋翔再给我们多说几句吧。曾凡博与首钢队的这样的一个曾经的小矛盾应该是已经完美的都解决了，宋翔跟我们说说吧。 确实，你刚才说到，曾凡博呢，也是很多很多北京队的球迷所关注的一个球员。因为曾凡博，我们知道之前他是北京首钢队雏鹰计划出来的非常杰出的一个后卫球员。他在美国去读高中，他呢本来是想去 NCAA 去打球，但是呢因为一些突发的情况导致他的后来的这种计划呢发生了改变。他后来呢签了新的经纪公司，后来想去美国的发展联盟去打球并且呢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一方面尽可能的提升自己，因为趁着自己很年轻的一个状态，很多这种可能性、可塑性很强的一个时间段去提升自己。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其实是想追逐 NBA 的梦想。因为呢曾凡博确实很有天赋这个可以从他的很多个方面都可以展现出来。他心中呢也有 NBA 的梦想，他也希望能够去试图去叩开 NBA 的大门。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北京首钢队方面呢确实也存在着一些分歧，并且在曾几何时双方的这种分歧呢还是比较严重的。就是其实曾凡博他就是希望能够去先去美国去打球，然后去参加 NBA 的选秀，回来呢继续给北京首钢队效力。但是呢北京首钢队呢还是希望能够有在合同或者说协议上的一些更明确的体现。双方的这个出发点我觉得都是正常的，都是符合自身的一个考虑的一个因素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会出现一些反复，或者说一些细节上的一个协商的问题，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确实产生了一些矛盾，产生了一些在当时看来很难逾越的一些这种坎儿。但是呢好在双方确实也是都是本着其实一个大的方向，就是其实北京首钢队其实是支持曾凡博去更高水平在舞台上去锻炼的。这个其实无论是为了日后回归北京首钢队，还是为了更大一些，为了中国篮球的发展，其实都是有意义的。所以在这个出发点的基础上，双方呢弥补了这个或者说消除了之间的这种矛盾，最后达成了一致，就是曾凡博在之前已经代表北京首钢队去打了 U19 组别的比赛。其实从那一刻开始双方的矛盾问题其实已经基本解决了。因为当他打了 U19 比赛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可以 在今年啊可以注册为北京狮王队的 CBA 球员。那在昨天的时候，其实呢双方呢也是正式的去将这个事情去公布，双方签了一个为期三年的 CBA 的新秀合同。那签了新秀合同呢，并不会说邓凡博在新的赛季就会打，就会代表北京狮王队去打 CBA， 因为呢他呢马上要去美国的发展联盟去打比赛。这个事情呢其实呢也是双方约定好的，就是注册啊要注册，那但是呢我们支持你去更高水平的舞台上，无论是去锻炼还是去发展我们都可以。而明年的时候呢邓凡博呢计划呢是参加 NBA 的选秀，那如果选不中他就要回到 CBA 去代表冰城队去打之后的比赛。所以呢在短时间内在 CBA 的这个赛场上是没法看到邓凡博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邓凡博他整个的对于北京狮王队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职业天赋非同一般。北京狮王队其实刚才也说，就是他们一直也是希望能够从青年队去提升更多的年轻的球员，更多的具有很强天赋的年轻的球员。邓凡博符合这样的预期。而北京狮王队对于邓凡博也非常重视，那不仅仅是邓凡博，还包括范一鸣。范一鸣也是当年北京狮王队雏鹰计划当中培养出来的年轻的有天赋的球员。这两个球员呢在上个赛季结束之后啊，北京狮王队主教练亚尼斯曾经跟这两个球员单独的去聊天。我记得当时亚尼斯曾经说，他说当时的聊天呢并不仅仅是一个教练跟队员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这种聊天，更像是一个父亲跟一个孩子之间的这种沟通。当然他们会谈到篮球，也会谈到更广泛的话题。我觉得这样的这种沟通呢，或者说这种聊天呢，是非常的有益的，或者说对双方都是会有益的。那从中你也可以看到北京狮王队对于他们的重视。那新的赛季邓凡博短期内不会代表北京狮王队去打新的赛季，他会去打美国发展联盟比赛但另外一个刚才提到的范一鸣会马上升到一队，会代表北京狮王队去打新赛季的比赛。所以呢这两个球员都很有天赋，也是我们未来可期的一个球员。我们会在 CBA 的赛场上马上会见到范一鸣，看看他是不是能够去展现到他的天赋。这名球员呢名气并不如邓凡博，但是呢他的身体条件呢也比较好，也是属于一个比较这种做打球比较硬朗，有一些身体天赋的一个四号位的球员。但是他来到 成年组别的比赛，也就是来到 CBA 之后他可能会打到三号位。当然说他也需要有些改变，比如说增加自己的对抗能力，自己的一些投篮的技术以及他的这种身体的这种对抗性，其实呢都需要去增加。但是这就要看他在来到北京狮王队一队之后他自己的改变，因为他很年轻，他的身体还在发育，还在有一个质的能够改变的一个时间窗口，也是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蜕变。而北京狮王队其实也是为了这两名球员花费了很多的心血不仅仅是包括之前的雏鹰计划，还包括在这一段时间其实他们聘请了专门的体能训练师，也就是专门对这两个球员范一鸣跟邓凡博去进行强化训练，去帮助他们无论是训练的安排身体的发展等等方面，去给他们一个更全方位的一个针对性科学的去指导跟这种调教，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去完成一个蜕变，能够尽快的提升自己，从而在日后去成长为一个更好的球员。我觉得 好的，我们今天时间有限也非常感谢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对于国内篮球进行了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盘点，宋翔未来也会为我们带来更多关于篮球方面的消息。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康乐，接下来希望您继续收听的是冬奥加速度，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